爱痛心，要抉择也要牺牲，是有需取舍太不堪，得失错对而令我在斗争。如离别等不等于我很过分，这爱未算深，如留下内心中伤感，没法只可多爱一阵，装出笑脸，流泪我亦强忍。人的心如风筝，可惜风向没法问。人远去，你会否等？不敢想有没有幸。谁人不贪心，只因在记忆中复印。如离别等不等于我很过分，这爱未算深，如留下内心中可会不忿，抱憾半生。这决定太过伤感，没法只可多爱一阵，装出笑脸，流泪我亦强忍。人的心如风筝，可惜风向没法问。人远去，你会否等？不敢想有没有幸。想有梦。